事件再次发生。天气方面，华南普遍晴朗，本港下午天气酷热，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热带风暴翠丝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下午四点，翠丝集结在首尔之西南偏南大约260公里，越嚟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掠过朝鲜半岛西部沿岸，并逐渐消散。此外，位于黄海的热带低气压桑达已经减弱为低压。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9度，听日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星期三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星期四同星期五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系34度，相对湿度5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165点，升9点，总成交金额1148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9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13点，升146点。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騰訊控股299.6跌7.2，阿里巴巴89.6跌3.5，恒生中國企業70.2跌1.4，盈富基金20.68冇起跌，美團180元升3.7，吉利汽車17.5升2元，匯豐控股51.85升2.45，比亞迪股份295.8升10.2，友邦保險77.2跌1.8，南方恒生科技4.26跌1.2。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5，英镑9.598，瑞士法郎8.265，澳元5.515，加元6.141，新西兰元4.965，欧元8.051。每百日元对港元5.9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43。日经平均指数报27,993点，升191点。港金报16,520元，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5.72美元，卖出1766.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天马苑的快线有意外，而家大家通咧挤塞嘅，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天马苑的快线有意外，龙尾观塘道近启业村。另外在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清丽苑因为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而家车龙排到去青葵公路近马嘉烈医院。就在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清丽苑有意外，龙尾去到青葵公路近马嘉烈医院。隧道情况，洪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就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洪隧九龙入口而家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近温思劳街。在新界锦田公路近罗屋村来回方向挤塞，而家车龙分别排到八乡消防局同埋芝麻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三号干线落车去葵芳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04，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5:56。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

即係睇下啲相咧，都俾人望過啦。嗱，大家要記住，即係呢啲咧，有時啊，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或者你唔信嘅就當古仔聽 參考啦。 即係嗰啲叫咩？事業線同埋嗰條發達線咧， 我以為生命線， 生命線我好長噶。 哦 ，OK，OK，、okay, okay, 係啊，長到落呢度㗎。 幾好、啊。 咁但係成日都講即係話，哇，即係事業好好咁樣咧，又未必有時同財有直接關係。呢、這個都係人哋話俾我聽嘅、 啊， 即係如果你要嚴 事業線 中間咯， 好深、啊、 都清晰嘅，係啦。但我唔記得咩左右手點樣睇啦。 係。 咁但係總之就哇，事業好好咁佢話嗱。先生事業好又未必代表你會發達，即係有機會 多 嘢做啫。你做得可能做到好好好好大年紀都做緊， 餓你唔死咯咁。 係可能係嗰啲，即係佢冇話直接同財富有關係嘅，即係我嗰、那個嗰、那個派係咁講啦。 所以你已經接受咗啦。 係啦，即係我做嘅，但係你話有冇嘢翻咧？通常都冇嘅，所以就好多嘢喺呢排發生。我連動漫節啊，都冇時間去。 哎呀，係、哦，哎呀，我都未得閒啊， 我都未得閒， 係。 咁所以我係唉咁嘅， 算啦，大家都係勞碌命㗎啦， 都係有一種勞碌嘅感覺。 唔係咁啊，成日都係咁講㗎嘛，有得忙就好過冇得忙㗎嘛。但係爭在係忙啲咩囉， 咁 好彩 嘢嘅， 你叫做忙啲自己開心嘅嘢囉。 係啦，因為即電子音樂就係而家再花多咗時間上去啦，咁大家有時會喺騷動音樂聽到啦，咁、有時都會寫啲分享喺網上面俾大家睇，即係有啲新歌推介嘅咁。咁我成日 而家好勁，我見喺唔同平台都見到你啲專欄咁樣嘅。 我人生好少寫咁，好耐冇寫咁多字啦。咁但係有時我哋節目可能講過嘅，會有再將一啲裏面嘅內容喺其他平台同大家分享，等多啲人了解到，即係我蘇到音樂啊，係啊，我哋係即係會講音樂嘅，真係 係冇錯 咁樣啦。 你講得好似人氣嗰啲唔係咁，都講，但係個範疇唔同。 係啊，即係我哋真係會講音樂嘅，所以唔係名嚟嘅，係真係有嘅。咁其中一樣其實一路都想做嘅，咁但係我哋逢星期五嘅 EDM Friday Mix， 其實 Day One 開始之前啊，已經覺得係其實要有片睇係最開心嘅。 哦， 即係每個禮拜五，如果大家聽嗰一 set 咧，其實你係有片睇埋咧，咁梗係好過癮啦。係 咁嘅，我見外國咧，即係例如韓國也好啊，歐美也好咧，好多 DJ 打碟嗰啲啊，講緊都係真係會即係可能有個 video wall 啊，咁然後就企喺嗰個嘅熒幕面前一路打碟，咁跟住隨住嗰個影片就會有啲唔同嘅特效咁俾大家睇，可能即係大家開 party 也好，平時屋企冇嘢做也好，喺度聽住可能一個鐘咁樣都好開心嘅，成個 playlist 砌出嚟嘅、 就想做呢樣嘢，咁但係因為好多你知要拍攝就牽涉好多㗎啦，你想地方啦，個地方啱唔啱使啦，你又要有人拍後期，可能你又要 edit 啊聲啊各樣嘢咁啦。其實後期嗰啲自己都即係最 roughly 都做到啦，但係因為你場地啱用又好難嘅， 係啊， 即係我哋電台都我都有物色過嘅，但係因為我哋有太多節目咧，太豐富，你仲有啲可能而家會電視嗰台電視都見到我哋節目好多樣嘢啦，咁所以即係爭唔到啊， 好難固定咁樣去做咯， 同埋我自己又顧唔到咁多嘛，即係咁。睇機位又點樣咧？即係好多技術上嘅問題， 要有啲人幫忙。 仲每個星期都有、啊， 係除你淨係一個星期，淨係砌每個星期五啊嗰、那個嘅歌單啊，我諗都應該花你唔少時間啦。 係啊，因為個時間要夾啊。我而家咧通常係點咧？就係、譬如星期三晚、星期四晚得閒咧，凌晨喺屋企咧，咁就揀定啲歌，然後就會即係就 live 打一次咁樣錄起咗佢啦。咁你喺屋企唔同啊嘛，你時間第一可以控制啦，第二我唔使理個樣啊， 同埋你可以三更半夜四點都仲砌緊個歌單啊嘛。 係啦，咁依樣嘢咯，咁所以就。就只能夠間唔中，可能就淨係純聲音版，就擺翻即係上網俾同大家分享下咁啦。 曬曬啦！我見人哋嗰啲女仔咧打碟嗰啲咧，企喺個 camera 面前一路打碟咁樣，好多 view 數㗎。 我知啊，鬼唔知咩？ 不過可能對你嚟講都冇嘥到嘅。 冇，因為我冇嗰個天賦 啊。係啊， 但係啊，呢個世界叫咩啊？几个字，皇天不负有心人。 Oh, okay, okay. 我数唔到几个字啦。皇天不负有心人，咁即系有啲朋友都有兴趣，即系倾开，咁所以就话喂，咁唔好浪费啦，咁不如即系谂一个主题就出去拍起佢，咁即系可以即系摆上网 share。咁其实脑里边咧一路亦都有一个谂法，如果即系冇任何限制，想拍系咩咧？就系喺沙滩边嗰度咧，然后玩住一啲比较。 叫做 chill 啲，佢有少少 beat， 但係唔係去到大家認知 festival 唔 係 嗰啲 EDM 咁勁嘅，係啦，即係有啲 house 有啲 tropical 感覺或者 afro 少少嘅，輕身啲聽落去係啦，然後啲可能會有少少人聲，有啲人聲佢唱乜嘢未必重點，佢嗰啲聲好 soft 啊， 海風 style 咁樣 好舒服嘅，咁咁跟住就傾下傾下就慢慢成咗事啦，咁啱啱。尋日星期日咧就出咗去拍，有一種咧好似你有時我哋同啲歌手做訪問咧，即係拍 MV 嗰啲，即係事前你有 preparation 啊，當日咧就會出成個 schedule 咁。咁我即係嗰個朋友亦都好即係好 proper 嘅，事前佢真係做好咗一個 rundown， 即係嗰日幾點鐘喺邊度要 pack 啲嘢，帶咩物資，幾點出車，跟住幾點拍到幾點， 專業 係即係齊曬所有嘢嘅。咁啊，我喂好認真，比我想象中再認真。我本身諗住約個時間拎啲嘢去拍 咁樣啦，攞部 cam 啊行啦， 咁咪算啦，唔得搞咩？ 人哋拍行山片咁樣啊， 係啊，咁咪就即係齊曬張咁。咁啊，真係個感覺好唔同嘅，因為你揀咗一個户外地方啦，即 係夾埋個景啦。 係啊，即係你要 feel 住嗰件事，因為我預先點樣準備咧？首先因為 genre 即係成日都講啦，我哋分嗰啲 genre 嗰個類型。 其實有陣時係一個好好嘅切入點咧，幫你去揾音樂。 係。 咁我平時都儲落好多啦。咁但係你去到哇，喺沙灘邊，喺一個即係琴日六點零拍，即係挨住近日落嗰啲位咧。咁你要 fit 翻個 mood 噶嘛。係 啊。 咁你要向翻某一啲特定嘅音樂類型入手咧，咁嗰啲音樂咧會你容易啲揾到啱你用嘅，未必全部嘅。 係。 但係你喺嗰個 folder 裏邊揾歌咧，就會容易啲啦。 有啲咩 keywords 啊？呢啲鐘數。 我會揀啲organic house 啊 ，deep house 啊、 okay. ，progressive house 啊。類似呢啲字眼啦， 禮拜五遲啲再同大家推介一下。 係啦，咁坦白講嘅，上個禮拜五嗰個 EDM Friday Mix 咧，係呢一個我拍嘅膚色嘅一部分仔嚟，即係我諗住試驗下嘅嗰日， 大家已經係預聽， 所以其實係啦，大家係預聽咗個 vibe 係點嘅上個禮拜五咁係啦，同埋一樣好得意嘅 preparation 係咩咧？因為你要將個畫面同埋個聲音叫做啱 feel 嘛，所以我屋企揀歌。practice 打嘅時候咧，我係上 YouTube search 嗰啲beach side video， 咁、 okay, 咧你個海灘邊嗰啲嚇， 跟住咧咁你個畫面見住人哋網上面嗰啲片，你聽住呢個音樂，你就可以有一個初型啊，你 feel 到嗰啲嘢啱， 大概個氣氛係咪？ 係啦，你可以做一個咁嘅 preparation 啦，咁我就係咁樣去試咯。 喂，但我發現呢樣嘢咧，即係而家咧都可以喺大家嘅生活當中反映到呢個潮流，我覺得係開始多人認識咗。即係點解咧？就係、話說同一個朋友，咁佢最近日。准备紧结婚嘅一啲事宜啦，咁样。咁点解我会突然觉得呢样嘢系好似真系兴咗？就系咧，即系以前大家搞婚礼咁样咧，最简单音乐部分揾啲咩啊？揾对 live band 嚟弹嘢啦，或者系揾个 live band 加埋个歌手嚟唱一下嗰啲好浪漫嘅歌啦。咁而我觉得开始大家个要求唔同咗，就系、你头先所讲咧，例如我有个朋友，佢可能结婚咧，佢系 book 嗰啲嗰啲 house 啊，咁然後即係可能成扎親戚朋友啊，咁樣可能廿幾三十個咁樣開個 party 咁輪流嚟啦，即係唔同時段嚟啦咁樣，咁佢就專登就係揾一啲咁樣專接呢啲 event 嘅一啲 DJ 去佢個婚宴上面做打碟，即係反而我覺得而家個潮流好似又興多少少玩下呢啲活動上打碟嘅嘢喎，喺香港。 因為其實DJ 即之前我哋都有讲过，即 DJ 分好多种啦，即歌手都有好多唔同类型嘅表演场地咁啦。咁DJ 外国会有真系wedding DJ 都几多嘅， 净系做呢样嘢都揾到食嘅。 佢哋或者可能 part time 咯，即佢哋正职之后好多公余时间发展自己兴趣，咁呢个系其中之一。因为呢个系牵涉到婚宴佢哋嗰个传统啊。嗱，我哋香港即都有我哋嘅传统噶嘛， 冇 错。即日头咧就唔知啲新郎咧就集合酒店楼下影辑 出门入门嗰啲。 上去接佢， 系啊， 唔知翻娘家，跟住 夜晚，系啦，跟住再去夜晚先婚宴， 系啦，每一个细节你都系有一个约定俗成噶啦嘛 ，march in， 跟住咧就致辞，可能咧或者会签埋嗰个结婚证书，我想讲签约添，签埋嗰份约 都系嘅， 签完嗰份约，致下辞，切蛋糕，即系你有呢啲程序噶嘛， 冇错。 咁喺即系西方嗰边，你睇电影或者你识啲朋友一定会听过，我之前访问阿姜丽文都有讲佢嗰只歌就系嗰啲。 first dance 嗰種感覺，即係你會有唔同嘅，可能新人會新娘咧就帶班姊妹出嚟會跳，新郎就帶班兄弟，咁啊有個 first dance，first dance 我唔記得係咪就係新人，好似係 類似啦。 即係有幾多 part 嘅新人會有啦，跟住之後亦都會有同父母嘅一 part 啦 ，parents dance 啦，然之後之後咧就其他朋友都可以出嚟啦。咁所以網上咪見到有啲著婚宴，佢哋著住西裝，著住婚紗跳舞，咁因為佢哋文化嚟噶嘛，即係佢哋個婚禮嗰個 run down 就係咁啦。咁所以喺裏邊佢哋好需要DJ 就係可能佢入場前嗰啲，我哋平時就揾人彈嗰個叫咩？ 噔噔噔噔，婚禮進行曲。 噔噔噔噔噔噔噔，嗰個好似唔係嚟嘅。 呢個係 Canon in D 啊，係啊。咁一樣嘅，咁但係佢就 DJ 可能佢會開場有一 set 咁樣嘅 music， 跟住之後可能係食嘢嘅時候會有，跟住有一啲 for first dance 嘅，跟住到開咗席啦。食緊嘢嘅時候，咁、那個 DJ 就好似一個 party 咧，就會開始free flow 有佢哋嘅 DJ set， 咁啲人到咁上就可以去 dance pool 度跳舞噶啦，咁呢個係佢哋嗰種 culture， 幾開心、啊。 咁所以變相咁佢哋對於 wedding DJ 呢樣嘢係已經比較長時間，同埋你會好上啲論壇，你會見到好多講即系 DJ 嘅嘢咧，你都會見有人問，同埋好多人答就係、是。好多人已經係做緊呢一樣嘢嘅。 同埋我唔知係咪因為近年大家開始有個傾向搞婚禮咧，嗰、那個規模唔想太大啊，可能即係淨係少少地，即係比較熟嘅親朋戚友嚟，咁唔需要太大嘅一個場地去做呢件事嘅時候，所以變相我身邊其實好老實講啊，過去一年都有啲朋友提，有冇人可以介紹打碟啊？我其實我都唔係識好多，係咪嗰陣時我又未識你啊？咁 因為唔同嘅有啲人會覺得咁我可能自己播下歌咪得咯，咁样都冇话唔得嘅。咁但系因为 DJ 嗰个位置喺我听即系睇啦，外国佢哋讲就系、是、因为 DJ 个角色除咗佢播歌同埋佢拣歌咧，唔系事前拣嘅，佢事前会拣可能五百首歌啦。 系 佢现场按气氛，佢可以有调节啊，佢系控制个气氛。 播即系可能有啲歌系会， 或者佢会喺嗰五百只里边，我拣呢个 moment。最適合嘅，因為要 fit 翻而家個情緒，咁呢一個就係佢同一個電話嘅分別咯。咁同埋一個人專責做咧，就會容易啲方便啲嘅。咁同埋佢哋，你知佢哋由讀書開始個 party 文化都強啦。 冇錯， 相對如果我哋即係香港，而家都可能多啲嘅，大學多啲 party。咁所以就呢一樣嘢嘅分別，咪會對嗰樣嘢要求唔同咯。係啊，咁所以你講朋友嗰啲，就可能有啲咁樣嘅方法去。玩下啦，而家咁样。 咁你第时结婚会唔会自己帮自己打碟啊？ 如果结婚嘅话咯， 唔好意思。 如果 问起呢啲伤心事添， 所以喺呢啲咁嘅场合咁样有呢啲歌咁样玩下，即系我啱啱拍嗰啲户外又有啊，咁样我觉得系几有趣。你 fit 翻嗰个。嗰、那個 background 嗰、那個 mood 咧，你揀啲歌，即 music choice 啊！ 遲啲大家都即係暑假去到沙灘，咪可以嚟聽下咯。 係咯，之後就睇下排完睇下點咯。之後有機會擺上網，大家可以望下 feel 下嗰件事啱啱數啦。 爸爸開心笑吧，今天終於出日微笑出嫁，爸爸不必顧慮和我變生傻，永永遠遠居於我心。悉心教导全记清楚，从今有他庆着我躺，时时照顾更不错，肩并肩真力行外歌。Yeah， 无人需要来比较，谁宠我多，为祈求亲友能知道喜庆祝贺。亲亲建立愉快的家，温馨欢欣看着来探你的他，笑笑笑笑应该快一家。Oh, 爸爸不必怕和我生疏。常常畅快的经过，世界永不一个。 吃饭就吃饭啦。 知道。 终于都有人要你了。 爸。 听我跟你买派来这边叫做爸爸放心我出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第二季经济初值按年实质下跌1.4%，连续两个季度收缩。本地生产总值下跌，主要是因为季内对外贸易表现疲弱。政府统计处公布的预先估计数字，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实质跌幅已经较首季跌3.9%，有所收窄。经季节性调整之后，按季比较，实质本地生产总值在上一季下跌2.9%之后，在第二季反弹0.9%。政府发言人话，本港经济在第二季改善，但是程度较预期少，但近期确诊数字回升和金融状况收紧，影响季度后期复苏趋势。预期经济活动在今年余下时间会进一步恢复，但要视乎本地疫情发展和金融市场状况等因素。当局会在今个月12日公布第二季经济修订数字和今年全年本地生产总值修订预测。本港新增4254宗新冠病毒确诊，4019宗是本地感染，新增6宗死亡个案。6人年龄介乎52至84岁，全部不是住在院舍。另外感染新冠病毒的22个月大女婴中午离世，个案将会交由死因庭跟进。学校新情报个案有940宗，有9间学校出现感染，当局建议部分的班别要停面授课1星期。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话，而家新冠疫情的输入个案只是占整体个案几个百分点，非常支持政府缩短海外抵港人士的检疫日数，预料当局短期内会公布详情。他说政府放宽检疫日数方便旅客之余，亦都要确保感染人士不会流入社区，因遵循黄码制度有助当局更加精准避免病毒流入社区，如果日后发现措施有效，可以逐步再缩短检疫日数。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率领的代表团抵达访问亚洲的首站新加坡，与总统哈里马和总理李显龙会面。新加坡外交部发表声明，李显龙和佩洛西会面的时候呼吁对方为美中建立稳定关系而努力，又强调稳定的美中关系对区域和平和安全的重要性。当地传媒刊登佩洛西分别和哈里马和李显龙会面的照片。除了新加坡，佩洛西今次的亚洲之行亦都会到访马来西亚、南韩和日本。外界仍然关注他会不会在已公布的行程中额外增加台湾。中方再次正告美方，解放军绝对不会坐视不管，必将采取坚决应对和有力反制措施，捍卫自身主权和领土完整。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9度。听日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星期三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星期四和星期五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系34度，相对湿度6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意外事故。呈祥道去观塘近住清丽苑段咧，因为有意外啊，而家比较塞车嘅。龙尾去到青葵公路过咗马嘉烈医院，呈祥道去观塘近住清丽苑段因为有意外，龙尾过咗马嘉烈医院。而之前咧，龙翔道去荃湾天马苑对开快线都发生过意外事故噶，清咗场噶啦，仲系多车，龙尾近住彩虹村。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排到铜锣湾百德新街。 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正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啲啦，龙尾去到理工大学湾位。将军澳隧道去观塘将军澳入口龙尾在欣怡花园。港岛路面湾仔司徒拔道下行近住皇后大道东多车，龙尾去到东山台。九龙路面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多车嘅，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附近。油麻地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段多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而新界呢，锦田公路去元朗近住罗屋村一带多车嘅，龙尾去到芝麻岭。荃湾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住杨屋村段都是多车，龙尾去到青山公路桥面。安全车速报告有三号干线落车去葵芳，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和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好了，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出发2022微电影系列改编广播剧《转型》， 合约讲到明就系要货唔退订， 你啊真系识讲笑啦！我而家临时临急，边度变啲货俾你啊？ 你可以嚟我铺头攞噶。今日炒价都是20,000部啫嘛 ，Sam 哥，你冇去抢。 嚟紧一集转型，现实与理想嘅角力。香港电台第二台未年康康李志刚节目时段内，一同携手出发。 今年系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这个特别嘅日子属于每一位香港市民。各式各样嘅庆祝活动等紧你参加。大家记得踊跃参与，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25岁生日，一齐分享喜悦，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想知道各项庆祝活动的详情，请浏览网站 hksar25.gov.hk。 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阮咏仪宋佳主演 国剧夜场。盛装， 萧红雪决定离开盛装，邀项霆锋同自己去香港，但遭拒绝。陈开儿在网路平台宣布要众筹收购盛装，对手项霆锋竟然公开表示欣赏同支持。究竟项霆锋有咩后着？而盛装嘅结局又会系点？ 国剧夜场盛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多成，点解你咁中意储嘢啊？ 咁你储嗰啲旧嘢，代表住你以往一啲回忆噶嘛？当然有一种讽刺嘅，嗰啲叫曾经拥有嘅嘢，而家咧已经唔再属于你啦。呢啲嘅回忆已经同你完全冇关系。 那个最初的我，那个最初的你，常常谈情的滋味。无从忘怀的香味，说过最喜欢你，却已愿抛开你。谈从前何必这样油腻，何妨随时开心地回味。朝早归看你，旧年那些相，今宵监察你，做人转方向，偷偷打探过近来你所想，大概愉快上新鲜凉。其实过了也变了，我已失去若是春风何等归意，无藉口无办法无名字无地址。其实过去已变去，看你

细个时候可能对未来有啲幻想嘅，所以同身边嘅人有过唔同嘅约定。但系啲事情到你大个嘅时候仲有冇啊？听个 Club 云豪影嘅派台作品，到了哪里就对吧。嗰种幻想，嗰种对世界嘅好奇，有冇由你细个延续到大个呢？跟住来呢位朋友就有，佢幻想你口罩系咩样？ 你说你有最怪面孔，我说我没有鼻哥窿，我已跌入你暗涌，别翻动。我爱听你说话，每句都像插画，请你总说吧，为例印象画。让我知道，凭空想象你好，不太在意得到，令我继续爱慕。不要让你知道，我也是最美野草，中意没太深奥，留白也很好。笑瞳孔，引发我最炽热冲动，有意对望引发到严重骚动。你也偷看我吧，你要征服我吗？请你别揭下那副切面纱，不要让我知道，凭空想象你好。最炽热冲动，偶尔对望引发到严重骚动。你也偷看我吧，你要征服我吗？请你别揭下那副切面纱。 听个 Frankie 叶燕婷嘅 FF， 成日话即系人都唔细啦，唔好咁多幻想啦。但有时为咗令自己舒服啲，都会有咁嘅状态。例如幻想自己去了日本呢？ ママ中継カレーに舞う羽生選手、スクランブル交差点に浮かんだよ。耳すませ宙を舞う祝福の歓声、お気に入りの曲と。二人のショー恋ダンスのニュース聞いてこんなテイクだよって教えて嘘でもいいからだけどなぜ気づけば 首系丽英嘅派头歌，之前推咗广东话版《东京一转》之后，而家有日文版。 名叫做《东京梦游》。 大丈夫札幌は雪で出会う温泉で思いを流す入れ込んだ道あなたがいる恐れずに伝えたいすぐ祭り林と鼓動重なる思い右から肩としても希望の花は咲くんだよ 平时一波都系预计就喺即曲上面会贡献多啲。啱啱呢首《东京梦游》咧，波多野而家都有份填词嘅，另外仲有一排叫 Metal， 继续延续呢种日系嘅青春。听下 Lollipop 嘅新歌。 你发出呼救，明白想有通宵已经足够，随你这样一走，就算有气色不尽头，共同游玩亦有心相救，要牵就牵就算透，能够笑着喊着那些失也不准走，陪你逐次漫游，当地自细也吹奏，甜度上有三分已经足够，自满快 他们本地的女团啊，八位成员叫 Lollytalk， 有他们第一首派台歌叫做三分甜。刚刚那首听了一个新成立的女团，有一种青春在这里，一些有一些资历的组合或者乐队，他们也都会有他们自己的经历。 每次慰问你也难了伤的，看似作回应也欠价值，我却于是责暗里博弈，每次去陪你你亦似不惜，冷雨冷言你晦气妒忌，你妙应谁却语气亲力，恨这应该早点看清，曾卖了又被赞过我细腻，每次也被你恶意挑剔，爱到有怒性我难以清醒，圣母也未会救我伟大，救我伟大到痛到 Pandora， 由他们最新派台作品，歌名叫做《圣人模式》。先听一次六点钟新闻报道。 等到九四点八，不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数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 Fast， 卖飞气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eze， 心里翻滚，一下子想起你。 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声，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 声。 就来用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一下子就笃上， 暗恋加幻想。 哒哒哒哒哒哒哒。 你好，有咩可以帮到你？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 sauna 可以推介呀？ 你想要咩类型？ 我第一次搵唔识喎，有冇啲易入口啲 㗎？睇下衣款啱唔啱。 唔係呢啲呀，我想要嗰啲呢係令人好兴奋流晒汗嗰啲呀。 收到，冇问题。 喂 ，Benson， 呢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 sauna 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佢冇错啊 ，genre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 sauna 啦。 嘿，你都唔明嘅。 有有有， 可唔可以俾个 freestyle 啊？ 又嚟到 酷热天气警告。 OK， 好啦，咁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啦。咁啊，继续翻到嚟逢礼拜一咧，速动音乐都会有呢个环节，就系、 是、音乐 sauna 啦。 咁啊，上个星期就系讲紧 hip hop 呢一个嘅一个好，我谂喺音乐史入边一个几大嘅一个变化同埋一个潮流，因为 五十年咯。 是啊，讲紧由六七十年代左右呢一个嘅 hip hop 慢慢嘅形成，一路去到而家都仲有人系玩紧嘅，甚至乎有啲人觉得而家先兴起啦吓，即系都你明白嗰个横跨嘅世代系好夸张。咁啊，至于就喺上个星期咧，我记得讲大致讲咗就系、是、hip hop 嘅起源系点样样，咁啊都讲咗少少，即系一啲嘅帮派点样系由一个械斗啊嗰啲嘅行为，慢慢 音乐 变成 love and peace 啦，觉得唔可以咁样啦，就要开始玩音乐，咁啊亦都提及过呢个 hip hop 嘅四大元素。咁啊今个星期都仲想延续多少少，其实讲 hip hop 我觉得系好难去讲得晒，咁但系尽量都将一啲好简单嘅一啲好基本基础嘅知识都带俾大家。咁啊，成日我哋都会喺一啲 hip hop 嘅节目啊，或者可能一啲歌当中，我哋会听到一个名词，就叫做 old school。咩、叫 old school 咧？系啦，咩叫 new school 咧？其实佢要研究起上嚟咧，都有好多个范畴嘅。因为上个星期我哋提过啦，hip hop 入边有呢个 MC 啦、DJ 啦、break dance 啦，同埋呢一个嘅 graffiti 啦。咁 graffiti 先撇开唔讲住呢样嘢比较再远啲。咁但係讲緊 old school 同 new school 呢样嘢呢，其实不论睇 MC 啦、 DJ 啦、B-boy 啦， 定係呢个係啦 ,B-boy 即係跳舞方面呢，其实佢都有唔同范畴嘅一啲解释同定义，佢嘅变化亦都唔同嘅。广义去讲啦， 因为我一路会有一个感觉啦，就係讲緊喺音乐上面嘅特别，即係你 old school 一啲呢，你听落去就有啲似而家你抵呢一个呢种 重复性 啊，佢又采样咗可能某一啲嘅歌啊，然之后将佢延长方便，即係佢个文化最初系一啲歌揀一啲嘅段落出嚟嘅，有啲似之前讲 house 咁，然后 on top 令到 MC 可以喺上面发挥佢哋嘅 freestyle 啦，或者系一啲想讲嘅说话啦，咁、那个感觉就重复性强啲，同埋啲声你听到系 old school 啲咯， 系啦，即系好似用年代分啦。咁如果你话 new school， 我自己啦，一路个感觉就可能我哋而家听嘅 hip hop 啦，即系嗰啲嘅音乐未必再系sample 翻嚟，可能佢真系重新做 自己做 produce 嘅， 系啦。咁然后你听到佢嗰个声音即系 modern 啲 嘅， 新啲嘅，咁就 new。即系我以往系谂住系咁咯。 我觉得你讲嘅系啱咗一部分嘅，因为从广义去讲啊吓 ，old school 同 new school 咧，其实好第一样嘢大家都系会讲噶啦，就系、是、个年代嘅分别啦。即系 old school 呢个 terms 嘅出现，就系觉得因为以前嘅嘢老土，咁我而家啲嘢先叫 new school， 以前嗰啲嘢先叫做 做 old school 啦， 好似 new school 咁啊，我记得你之前讲。 所以严格嚟讲，嗰阵时new school 咧，其实就大概喺九十年代出现。咁啊，所以佢九十年代嗰一啲嘅一啲 hip hop 团体就会形容八十年代或者七十年代嘅一啲 hip hop 系一个叫做 old school 嘅状态啦。咁你摆到去而家讲紧2022年，你可唔可以话翻九十年代嘅嘢系 old school？ 某程度上都系得嘅。咁但系 会好乱咯， 会好乱，同埋有一个狭义上嘅定义就系、是old school 嘅hip hop。头先波成都讲咗一个特征，就系佢会取样嗰、那个 DJ 会取样咗好多。本身喺其他嘅碟啊或者 soundtrack 度嘅一啲聲音，然後不停將佢重複咁樣擺喺一個唱盤度咁樣轉，跟住然後俾啲 DJ 喺度push your hands up 啊 ，yo yo yo 咁嗰啲啦。 中期 DJ 講下啲可能對個社會啊，對佢哋生活狀況嘅一啲嘅感受啊。 係啦，冇錯。咁而其中一樣嘢喺 old school 嘅 hip hop 入面咧，有一樣嘢叫做 boom bap 咧，就好緊要。咩叫 boom bap？ 就係在於嗰個嘅拍子，即系 boom bap boom boom bap 呢一个就好基本，就系嗰阵时嘅一啲 DJ 佢打碟嘅时候做一个最基础嘅 beat， 咁得系啦，咚得咚咚得咁样系啦，就会俾一啲嘅 MC 喺基于呢个 beat。之上咧，佢哋就會去講一啲自己講嘢，或者 rap 一啲自己 rap 嘅嘢。咁呢一個就為之最初型嘅 old school。咁但係呢一個係講緊喺音樂方面啦。其實咧喺舞蹈方面咧都係有一個影響喺度嘅。點解咧？因為最初 hip hop 出現嘅時候 ，break dance 呢樣嘢好重要。咁啊，當中包括咗一啲 locking 啦、popping 啊、wave 啊、breaking 啊呢一啲嘅動作啦。嗰陣時咧。佢都未叫 hip hop 噶，其實都仲係叫做 break dance， 即係仲係停留喺呢一樣嘢。hip hop 成為咗一個舞蹈嘅名稱咧，係講緊之後嘅事，亦都係喺九十年代之後先開始多咗一啲唔同 style 嘅 hip hop 音樂出嚟啦。然後佢因為要符合翻跳到嗰一啲嘅音樂咧。啲好多唔同嘅舞蹈員亦都會開始轉佢哋跳舞嘅方式啦。咁但係我唔係跳舞方面嘅專家，所以我都唔係好解釋到佢哋嗰啲好專業嘅舞蹈嘅名詞。咁但係會解釋俾你聽，就係因為後期 new school 嘅一啲 hip hop 音樂咧，佢有啲嘅節奏唔係咁明快嘅，即係唔係真係白白白咁樣去，而係大家聽到一啲可能係 trap beat 嘅嘢，或者可能有少少 melodic rap 嘅嘢咧，會係叫做即係有旋律嘅一啲 rap 咧，就會係嗰個歌曲會慢板少少。咁所以 舞蹈就要 係啦，所以就會少咗一啲 popping 啦，少一啲 breaking 啦咁樣嘅動作喺度。咁啊，先講咗 old school 啦。咁啊，不如先帶一首咧，我自己認為都喺 old school 入邊其中一個非常之有名嘅一位音樂人嘅歌曲俾大家，佢叫做 Marley Marl。嗱，聽唔聽到那個 boom bap 啊？ 得得得，係咪啊？ 跟住佢就會講嘢啦。 Yo hip hop battle。 And my whole crew, Cool Joe Brown, instead of Reach. And we gonna do a little something like this. Like what? I'm the original B.I.Z. Marl. Bound a record like Collector, put your body in park. This is a little something for the Juice Crew. From heaven, the boys in Byzantine just want to. This is a little something from Bismarcky. To make you get up and D-A-M-C-E. That's why I made this one just for you. To do the heavy D shake and the biz dance too. Now I'ma get deep like Jacques Cousteau. And the stuff that I be saying is always thorough. That's why I made it introduce a doodle death rap. To make your hands clap, feet tap. I'm like the diabolical scientist, Mr. Five. To send extra crazy super like funky vibes. Cause I always come up with stuff nobody else does. That's why they call me the inhuman orchestra. Cause the heavy D say hi. Hey yo, what you wanna know? I wanna know what you come on for this go show. Now yes, on the smooth tip, the overweight lover. I'm on your radio and on your magazine cover. I drink Coca-Cola, remainder I'm solo. Always wear Nike. Once in a while I sport polo. Before I go to bed, I drink my milk and eat cookies. Never liked school, so I used to play hooky. New jacks and rap, I choose to call a rookie. Your choice is the handy D voice, now you can boogie. MCs think I'm new to this, they must be busy. Cause on the microphone, heaven keep the crowd busy. Nothing in the world could ever stop my groove. The overweight lovers in the house, and I can get smooth. We write songs that make the whole world sing. We write songs of all crazy things. We write songs that make the MCs cry. Heavy D, we write songs, we write the songs. Party people in the place without further ado. The SKBIZMAKIE is for you. Well, I'm on island number one with the rhymes and invent. Say speech, story rap to all your ladies and gents. LI number one, master of fun for all your ladies. Guaranteed to rock the mic and take out all your MCs. That's why you hear me rocking as one of the best. I come first place in entry contest. Put the bass in your face that you'll appreciate. I'm known as the living legend and the all-time great. You know the MCs are in a hell of a predicament. They go against the SKB Marquee in this tournament. I go to a party, I am a spectator. When you battle me, I am Darth Vader. I'm thanking all your ladies in the place for attending. Oh, you chilling the moon for the money you spend. I came here to rock beats for your satisfaction. Biz Marquee Heavy is the special attraction. When I came to the door, you paid 10 ducats. If you battle me, I take you out and say, rock the bat and rock it off for any kind of wreck. Can get the girl so hot. They wanna get naked. I'm super duper MC and I'm educated. 1982, the year I graduated. Have the D say, huh? Yo, what you wanna know? I wanna know if you, I wanna know if you, I wanna know if you can rock the show. Or to have mercy on those who curse me. I wreck for respect, but first me and Dance Mom, she's gonna dance a little. So eat your tender biddle, I mean your chicken little. Yo, can I get a little microphone check? One, two, and three, and I am Heavy D, and he's the B-I-Z-M-A-R-K-I-E, and for better, for worse, but not forgotten. Always fresh, never stale, or even rotten. So it's Marky, say hi. What you wanna know? I wanna know if you can rock like the disco show. We write a song that make the whole. 好啦，你聽到佢好隨意咁樣 rap 一啲嘢啦，咁啊，但係即係呢一個就係好早期其中 Marley Mall 佢嘅一種嘅old school 嘅 rap 咧，即係大家會聽得到，即係一聽到嗰個 beat 啊 ，boom bap boom boom bap 咧，就係嗰樣嘢啦。 終於明點解一聽你就會覺得哦，呢啲自己會認到所謂叫 old school， 就係頭先嗰啲 boom bap。boom boom bap， 跟住佢就可以好隨意咁樣喺上面 rap 一啲嘢。咁啊，啱啱聽過有呢一首作品叫 We Write the Songs 啦。咁啊，頭先講到好啦，跟住講完 old school 就講 new school。new school 咧，其中一個好大嘅轉捩點就係喺90年代頭，當時有好多唔同嘅音樂或者 hip hop 嘅團體冒出咧，佢哋去做 rap 嘅方法多咗少少唔同嘅玩法啦。首先一樣嘢大家要認知嘅就係 hip hop 當中咧兩樣嘢係分開。beat 同埋 rap 兩樣嘢係分開，即係等於我哋聽流行曲嗰、那個曲嘅編曲啦，同埋嗰個詞，其實係兩樣嘢嚟噶嘛。咁啊，而 old school new school 亦都喺嗰個 beat 嗰度係最能夠分別出佢到底係 old school 嘅一個 beat 定係 new school 嘅一個 beat。因為 old school 我哋頭先講嘅係一個好多 boom bap 啦，好多重複嘅 sampling 啦。咁但係去到 new school 就係其實好多唔同嘅一啲音樂人咧，佢融入咗一啲 pop song 嘅元素，或者可能融入咗一啲電子嘅元素，各方面唔同音樂類型嘅元素啦。咁佢就擺咗落去。hip hop 呢個類型當中，但係佢喺上面亦都會係 rap 一啲嘅唔同嘅歌詞啦，咁所以咧就慢慢去形成咗一啲嘅new school 嘅風格，但係呢樣嘢嗰個範疇係去到好廣泛嘅，因為例如有一啲嘅音樂人佢會將 rock 嘅音樂元素將一啲 rock 嘅音樂底擺咗落去，然後喺中間 rap 又有啦，有一啲可能係叫做即係近年大家聽叫做 trap beat 嘅嘢，即係好電子化噶啦開始，或者好 emo 嘅 emo 就係可能係形容緊一啲情緒上，或者可能佢嗰個歌曲嘅氛圍上會有啲唔同嘅一啲營造到個效果出嚟。咁所以咧喺 new school 嗰度咧，你要去分清楚佢嗰樣嘢，其實 new school 入面都分咗好多嘅分支， 好難就咁就講， 係啦，好難一概而論嘅。咁但係好老實講，就係喺 現今我覺得這個階段大家聽緊嘅 hip hop 好大部分都係 new school 嚟嘅。近代嘅 old school， 除非佢話俾你聽佢真係特登復刻翻 old school 啦。如果唔係，其實絕大部分我覺得大家而家做緊嘅嘢都係一啲 new school 嘅 hip hop。咁當時咧，其實有一個好出名嘅團體，亦都可以話係 new school 其中一個嘅先驅者，就叫做 Run DMC。咁啊，當時係啦。呢一隊咧就係、是、正正將一啲 rock 嘅元素擺咗喺 hip hop 當中，咁啊轉頭播俾大家聽呢首 Run DMC 嘅作品咧，佢就正正咧係喺上邊 rock 嘅底入邊就係、是、會 rap 嘅，大家可以聽一聽呢一首嘅作品。 This beat is my recital. I think it's very vital to rock around. That's right, on time. It's tricky. It's uptight. Here we go. It's tricky to rock around. To rock around. That's right, on time. 你聽到一個好強烈嘅搖滾節拍喺度啦。 And rock a rhyme. I said it's not that easy. It's tricky to rock around, to rock around. That's right, on time is tricky. How is it, Diddy? It's tricky, tricky, tricky. It's tricky to rock around, to rock around. That's right, on time is tricky. Tricky, tricky, tricky. In New York, the people talk and try to make us rhyme. They really hawk, but we just walk because we have no time. And in the city, it's a pity because we just can't hide. Tinted windows don't. 最早期的 New School 其實大家都未必是很分到的，但是大家聽多一就會知道了，聽過有 Run DMC 的 It's Tricky， 將一些搖滾元素放在 Hip Hop 這個風格當中。 我們 Local 都很多 Hip Hop Artist， 我知道這個星期六都有一個、就是、Hip Hop 界城市，大家興趣認識香港的 Hip Hop Artist 都可以留意一下的。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4254宗新冠病毒确诊，4019宗是本地感染，呈报多6宗的死亡个案。6名死者年龄介乎52至84岁，全部不是住在院舍。另外在东区医院儿科深切治疗部留医的22个月大女婴，延至今日中午离世，个案交由死因庭跟进。学校新呈报个案有940宗，有9间学校出现感染，当局建议部分班别暂停面授课一星期。卫生防护中心说，过去几个星期疫情有上升趋势，暂时看不到见顶。 立法會秘書處說，政府當局建議下一次立法會前廳交流會，亦是今個月17日朝早10至11點半舉行，將會由政務司司長帶領。首次在前廳交流會是在上個月的13日舉行，當日行政長官李家超率領6名司長和副司長出席和議員交流。第一艘運載烏克蘭穀物的船隻當地星期一朝早離開烏克蘭敖德薩港口，今次是上個月土耳其、俄羅斯、烏克蘭和聯合國簽署協議之後第一艘離開烏克蘭港口的運糧船，其他船隻亦都將會陸續啟航。土耳其發表聲明說，一艘懸掛塞拉利昂國旗裝載粟米的船隻啟程前往黎巴嫩。聯合協調中心說，首船運載26000噸的穀物預計明天抵達土耳其海域檢查。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歡迎船隻啟航，又讚揚土耳其在執行協議方面發揮的作用。克里姆林宮形容運糧船啟航非常正面。基輔官員說，烏克蘭和合作夥伴一起為防止世界飢餓邁出一步，說開放港口將會為經濟提供至少10億美元的外匯，並為農民就出年的耕種計劃提供機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9度。明日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星期三骤雨增多和有雷暴，星期四和星期五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气球首先再提提大家渡轮的消息，感受到强风影响，富裕小轮原定较早前下午6点由大澳开出去屯门的班次是改了为晚上7点开出，就是受到强风影响，富裕小轮原定下午6点由大澳开出去屯门的班次改了为晚上的7点开出。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就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空中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獅子山隧道九龍入口窩打路道去獅隧的車龍排到油站，龍翔道西行去獅隧龍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龍入口車龍排到彩虹吉金坪，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龍尾近欣怡花園，九龍入口的車龍排到樂觀塘游泳池。路面情況在港島皇后大道東去黃泥涌道方向擠塞，車龍排到近船街，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東方向的龍尾就去到近東山台。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一段的龙尾就去到富豪东方酒店对开。在新界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龙尾安定村，西沙路近雅瑶台来回方向交通都是比较繁忙，车龙分别排到西澳和企岭下新围。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出发2022微电影系列改编广播剧《转型》， 合约讲到明就是要货不退订。 你真的懂讲笑了，我现在临时临急，哪里变货给你啊？ 你可以来我铺头攞的，今日炒价都是20000部啫嘛 ，Sam 哥，你冇去抢。 嚟紧一集《转型》，现实与理想嘅角力。香港电台第二台《未年康康》李志刚节目时段内，一同携手出发。 小朋友开咪，同你讲心声。 如果书包太重的话，会对自己的发育啊，或者系个健康会有啲影响噶。你哋知唔知道有啲咩影响噶？ 驼背啊，你会好辛苦啊，你压住你咧，你咧升唔到咁高啊。 丰收快！

赚几多根本唔重要，最紧要受欢迎，佢个名系叫 Cool Herc， 靠佢起飞，全世界第一个 Hip Hop DJ， 佢啲唱片根本冇得搵，但系系经典，所以有新鲜感。间中佢都会 rap 翻两句，冇劳工咁远，啲人都会嚟睇佢，睇下睇下，实在系太好，跟住啲音乐跳就变咗 Picklick 舞。Yo yo yo， it's Hip Hop。Yes, y'all, it's hip hop. So, so fresh, it's hip hop. And you don't stop. Yo, yo, yo, it's hip hop. Yes, yes, y'all, it's hip hop. So, so fresh, it's hip hop. And you don't stop. 系十三定系十四岁啩，我就投入咗呢个 hip hop 文化。大部分歌词都背熟晒，父母炸晒，型都好难怪。听埋啲咁嘅音乐真系冇家教。LL 都话妈妈 say knock you out。佢話我一句我就學多一句，當佢耳邊風繼續有我興趣。我著衫覺得自己越野，佢就話我個造型更加瀨啡。牛仔褲跌到囉柚都唔知做乜，佢每次叫我掹起我都係話不。同親戚朋友傾親偈都係話唔知個仔幾時變咗黑。今時唔同往日，根本冇得比。而家我唱親佢都話我哋支持你。Yo yo yo， it's hip hop。Yes yes yo， it's hip hop。So so fresh， it's hip hop。And you don't stop. Yo, yo, yo, it's hip hop. Yes, yes, yo, it's hip hop. So, so fresh, it's hip hop. And you don't stop. 你問心嗰句美國到 Hong Kong Hip Hop 界有邊個為華人爭光，個答案係好明顯，除咗我有邊個有咁嘅條件，佢點講我都唔會停，咪當我 MC 呢個賭係浪得虛名，佢越當我係水魚，我就越要做 BET 嘅七屆台主。我贏兩次你就話我好彩，贏四次你個口就要改，贏多三次根本就冇得拗，你未見過 MC 咁把炮。我贏兩次你就話我好彩，赢四次你个口就要改，赢多三次根本就冇得拗，你未见过 MC 咁把炮。Yo yo yo， it's hip hop。Yes yes yo， it's hip hop。So so fresh， it's hip hop。And you don't stop。Yo yo yo， it's hip hop。Yes yes yo， it's hip hop。So so fresh， it's hip hop。And you don't stop。 首先带嚟有 MC Jin 欧阳靖的一首作品叫做真正 Hip Hop 啦，唔知当年有几多人系真系跟住呢个 beat 开始学点样玩 Hip Hop 啊？咁啊，要跟嘅话咧，仲有好多宗师嘅，例如呢一对，可以话系好早期噶啦，玩 Old School Hip Hop。有 Grandmaster Flash。And the Furious Five. 你都听到咧喺歌曲入边咧，尤其 intro 部分都系重复紧一个 beat， 取样咗唔同嘅一啲音乐。 It's like a jungle sometimes. It makes me wonder how I keep from going under.Like a jungle sometimes, it makes me wonder how I keep from going under. Broken glass everywhere, people pissing on the stage, you know they just don't care. I can't take the smell, can't take the noise, got no money to move out, I guess I got no choice. Rats in the front room, roaches in the back, junkies in the alley with the baseball bat. I tried to get away, but I couldn't get far, cause a man with a tow truck repossessed my car. Don't push me, cause I'm close to the edge. I'm trying not to lose my head. It's like a jungle sometimes, it makes me wonder how I keep from going under. Standing on the front stoop, hanging out the window, watching all the cars go by, roaring as the breezes blow. A crazy lady living in a bag, eating out of garbage pails, used to be a cag, such a dance to tango, skipped the life and dango. A silk-on print to seem to lost her senses. Down at the peep show, watching all the creeps, so she can tell her stories to the girls back home. She went to the city and got so ditty, she had to get a pimp, she couldn't make it on her own. Don't push me, cause I'm close to the edge. I'm trying not to lose my head. It's like a jungle sometimes, it makes me wonder how I keep from going under. It's like a jungle sometimes, it makes me wonder how I keep from going under. Her brother's doing fast on my mother's TV. Says she watches too much, it's just not healthy. All my children in the daytime, Dallas at night. Can't even see the game or the Sugar Ray fight. The bill collectors, they ring my phone and scare my wife when I'm not home. Got a bum education, double-digit inflation. Can't take the train to the job, there's a strike at the station. Neon King Kong standing on my back, can't stop to turn around. Broke my sacroiliac, a mid-range migraine, cancer membrane. Sometimes I think I'm going insane, I swear I might hijack a plane. Don't push me, call, I'm close to the edge. I'm trying not to lose my head. It's like a jungle sometimes, it makes me wonder how I keep from going under. It's like a jungle sometimes, it makes me wonder how I keep from going under. Go to school cause the teacher's a jerk. He must think I'm a fool and all the kids smoke. I think it'd be cheaper if I just got a job, learn to be a street sweeper. I dance to the beat, shuffle my feet, wear a shirt and tie and run with the creeps. Cause it's all about money, ain't a thing funny. You got to have a con in this land of milk and honey. They push that girl in front of the train, took her to the doctor, sewed her arm on the game. Stabbed that man right in his heart, gave him a transplant for a brand new start. I can't walk through the park cause it's crazy after dark. Keep my hand on my gun cause they got me on the run. I feel like an outlaw, broke my last glass jaw. Hear them say, you want some more? Living on a seesaw. Don't push me, cause I'm close to the edge. I'm trying not to lose my head. Say what? It's like a jungle sometimes, it makes me wonder how I keep from going under. It's like a jungle sometimes, it makes me wonder how I keep from going under. It's like a jungle sometimes, it makes me wonder how I keep from going under. It's like a jungle sometimes, it makes me wonder how I keep from going under. A child is born with no state of mind, blind to the ways of mankind. God is smiling on you, but he's frowning too, because only God knows what you'll go through. You'll grow in the ghetto, living second rate, and your eyes will sing a song, cause deep hate. The places you play and where you stay looks like one great big alleyway. You'll admire all the number book takers, thugs, pimps, and pushers, and the big money makers. Driving big cars, spending 20s and 10s, and you wanna grow up to be just like them. Smugglers, scramblers, burglars, gamblers, pickpocket peddlers, even panhandlers. You say I'm cool, I'm no fool, but then you wind up dropping out of high school. Now you're unemployed, all non-void, walking around like your pretty boy Floyd. Turned stick-up kid, but look what you done did. Got sent up for an 8-year bid. Now your manhood is took and you're a Maytag. Spend the next 2 years as an undercover fag, being used and abused to serve like hell, till one day you was found hung dead in a cell. It was plain to see that your life was lost. You was cold and your body swung back and forth. But now your eyes sing the sad, sad song of how you live so fast and die so young. So don't push me, cause I'm close to the edge. I'm trying not to lose my head. It's like a jungle sometimes, it makes me wonder how I keep from going under. It's like a jungle sometimes, it makes me wonder how I keep from going under. Yo, Mel, you see that girl, man? Yeah, man. Cowboy, man. What's up, yo, what's up, buddy? Yo. Hey, where's Bill and Raheem, man? Lay upstairs cooling out. So what's up for tonight, y'all? Yo, we can go down to FIFA, man. Let's go check out Junebug, man. Hey, yo, you know that girl Betty? Yeah, man. My mom's got balls, man. What? She got hurt. 先为大家介绍嚟自1994年 Grandmaster Flash and the Furious Five 嘅 The Message 啦，听到佢尾嗰个部分咧，其实咧好随性，加咗啲剧情喺入边嘅。咁啊，至于讲到 Old School Flow 啦，有一个人物一定要讲嘅，华语界嘅代表，佢系 MC Hot Dog。 像是派克不吃鸡排美的豆腐 Only you 也只有我会给你 punchline 在我心中 Kobe 永远不会被老黄取代 OG 呀这个 OG 上太秀了把这风景像 Hip Hop 救了我也救了他比风景强谁的音乐太臭了吧赚进大把钞票不放银行往抽屉里放哈我永远保持 underground 哈穿梭在地上和地下我神通广大天使和魔鬼在我身上藏着双簧只要我脑袋还有想法我就会不停止我就像樱木花道永远追着赤木晴子十年磨一剑我心肠但我就像狗圈来渡金子的狗圈我连自己都骗除了说唱我什么都不会已经三天没睡我怎么都不累这条老狗的身世怎么还不醉都说不进则退你看我废不废说唱我什么都不会已经三天没睡我怎么都不累这条老狗的身世怎么还不醉都说不进则退你看我废不废废不废我从来没有交过500亿我连电脑都不会有像是活在侏罗纪我恶名昭彰的江鬼都去 Google me 都说十赌九富我却没有那个命我现在怪腔怪调我上被割了常常觉得与世界格格不入哥哥哭了这个大叔不讲武德只想和你聊中二聊中人少了那一横便摇中二我就像嘻哈养的狗我只想去他臭我开着 Toyota Soul 手把与他伤了真的 I'm so sorry bro 留下这烂尾楼我怎么可能会输给21和潘玮柏我低调来自木栅人生嘛嬉笑又怒骂对记者吐口水下 K 笑的 Tupac 招黑招风又一点因为我们输大有一次我在吵架的时候他竟然念我 除了写歌和表演还会干嘛 我仔细想了一下这个问题 对 除了说唱我什么都不会已经三天没睡我怎么都不累这条老狗的身世怎么还不醉都说不进则退你看我废不废废不醉了说唱我什么都不会已经三天没睡我怎么都不累这条老狗的身世怎么还不醉都说不进则退你看我废不废废不醉了说唱我什么都不会已经三天没睡我怎么都不累这条老狗的身世怎么还不醉都说不进则退你看我废不废 转一转节奏，其中一个 old school flow 咧，其实就系嚟自 jazz beat 嘅。讲起 jazz beat 咧，蛋宝就系一个非常之喜欢用 jazz 同 hip hop 融入嘅人物啦。 谱写出来的故事。 要犹豫很多选择头发的长度鞋子的颜色他常要面对很多抉择舒服的床铺或老师的脸色他常要背很多单字增进了程度拼英文的检测有时会遇上一些麻烦回家的长路是埋伏和险恶他常常坐在围墙上看火车经过他常常翻开报纸查本做星座他常常发呆在重要时候所以每件事都反复确认以防有听错他彷徨关于一些把握或错过或懊悔有心无心的过错不喜欢啰嗦有时比较少讲话看着书听着歌幻想着长大那少年无视着烦恼专心在他的烦恼微不足道的烦恼

陪產人士需要持有48小時內核酸檢測陰性證明。如果嬰兒突然早產，陪產人士若能夠提供24小時內的快速測試陰性結果，院方可以酌情容許陪產，但有關人士需要在兩日之內補交核酸檢測證明，無論陰性還是陽性都需要向院方匯報。醫管局說措施今日起實施，頭幾日會彈性處理，之後會嚴格實施，呼籲準爸爸如果太太懷孕37週或者以上，定期做核酸檢測。本港經濟連續兩個季度收縮，第二季度初值按年實質下跌 1.4%， 因對外貿易表現疲弱，但按季就反彈 0.9%。 政府發言人說，本港經濟第二季改善，但程度較預期少，近期確診數字回升和金融狀況收緊，影響季度後期復甦趨勢。有學者估計，本港第三季出口數字將會反彈，第三和第四季度經濟都有望增長 4%， 全年計可能增長 1%， 相信當局稍後會下調全年經濟預測。 Mirror 紅館演唱會屏幕墜下事故由康文署牽頭，負責調查事件的工作小組下午首次開會，小組由康文署助理署長李子俊領導，康文署署長劉明光亦有出席，兩人會後沒有回應傳媒提問。工程師學會機械、輪機、造船及化工分部前主席司徒嘉誠獲邀參與工作小組，他會後說首次會議主要討論部署，亦有很多問題要解決，希望找到真相。督導調查的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調查會分階段進行，期望一至兩星期找到初步事故原因。澳門昨天沒有新增陽性的個案，連續九日社區零感染，今輪疫情累計維持1821宗。澳門將由明日凌晨零時起重開娛樂場所和恢復堂食，所有人外出需要佩戴口罩，在餐飲場所進食需要出示三天內核酸採樣證明。衛生局局長羅奕龍表示，明日進入穩定期後，市民不需要再做抗原檢測和結果申報。被問到從外國及港台地區入境的醫學觀察時間何時縮短，他說很快會有消息公布，亦會根據國家防控方案原則調整。警方就說，澳門現時仍處於即時預防狀態，當局會評估疫情風險，如果疫情持續穩定會終止。天气方面，华南普遍晴朗，本港下午天气酷热，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到35度或者以上。热带风暴翠丝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下午4点，翠丝集结在首尔之西南偏南，大约2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8公里，掠过朝鲜半岛西部沿岸，并逐渐消散。另外，位于黄海的热带低气压桑达已经减弱为低压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约29度，明日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到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三骤雨增多同有雷暴，星期四和星期五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